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咯，即系讲理想又有乜嘢错？咁即系我话都要成日讲呢句，我真系将自己俾人闹。即系点样讲咧？即系你知啦，做智能手机咧，有时都会讲下啲新闻噶嘛。咁样我啱呢排咧就扎铁工人打工。唉，你知唔知扎铁几辛苦？你知唔知咧？你即系每一日咧，其实咧就系攞住个30磅哑铃，系咁唔停咁帮佢自己举。喂，系 fit 系 follow 唔 follow？ 系好辛苦一个工作嚟嘅。啊，以前嘅扎铁工人咧系讲1200蚊一工嘅一日。而家咧就系跌到600，跟住唔知点解跌600咯，黐咗线咯，真系可能都冇啲嗰啲地盘起啦咁样，跟住升翻到叫600多蚊咁样，咁跟住咧而家佢只系要求1000蚊人工啫，佢对前最高峰期最高嗰只时候都攞唔到嗰个价钱嘅大佬，喂讲真你，喂我搵唔到钱，而家人工又高，你攞住30磅哑铃系咁举唔知10000多次，啲手起晒枕，啊你真系做到咁辛苦嘅。啊，咁如果你唔加佢人工嘅讲真，梗系罢工啦。但系我想话俾你听，其实呢系讲你鸠噏嘅啫。有一个行业，10年嚟系未加人工嘅。阿砵兰街呢个性工作者咧，啲嗰啲师中咧，系从未加过人工，到而家350蚊呢个不沽，就350蚊不沽，280蚊呢个太妹就啲嘅280蚊太妹啊，未加个人工，即系但当然啦，你哋千祈唔好罢工啊，好大镬啊，大佬系咪先？ 理论上人工系应该跟住通胀去加噶嘛？ 咁都系。 其实通胀继续加，但系人工冇加，其实变相系等于减咗人工。 讲下呢把声系边个先啦？ Hello， 我系 Mickey 啦。 Mickey 咧就系一个学师嚟嘅，咁啊英国咧读呢个 media。media 啊咁样咁落嚟买 video 都系实习嘅，哇！简直啊，我当然一日我会交晒俾佢搞晒噶啦。咁我仲有一个嘉宾嘅，嗰个嘉宾边个？ 系大家好，我系阿 Ron 啊。 啊，上次俾咗个 ICQ 嚟赞你啦，今日你睇咗香港讨论区系小贼你啦，唔系小贼你啊，佢真系叫你改进啫吓。 我睇咗， 我就唔觉得咩大问题嘅，系，紧有人咧有啲口头禅噶啦，咁。讲理想又有乜嘢错呢？系咪讲啲口头禅嚟噶嘛？咁啲冇乜所谓啊，系咪先？有咩想讲啊？温，好似 嗰个 ICQ 咧，同埋嗰个留言咧，我都睇咗噶啦。 啊，嗰 email 啊，嗰 个系啦，嗰个咧，咁我睇咗。咁其实咧，佢当中有啲批评咧，其实我都同意嘅，我绝对吓。咁希望咧，因为我自己本身咧，未上嚟之前都系一个网友嚟嘅。咁变咗我都会站在我立场咧，其实我希望尽量可以做好啲啦，因为都系、大家都系知道呢个节目好，所以先会听嘅啫。 即系我做麦，我就唔好话我自己啦，我自己一开咪，我自己好掂嘅，话声俾你知唔知啊？我以前喺佢一个叫人民台嘅地方啊 ，PRHK.ORG 咁样一开就开一个叫讲粗口嘅节目，讲呢个分析政治嘅咁样啊，咁样我都一开波就好掂嘅。即系你可能系未够我咁掂咯，咁样当然啦，呢啲天沙啫嘛，你又 你点样讲粗口又分析政治啊？ 即系好似先咁样讲咯。喂，黐线！嗰扎铁老大佬做到扑晒街，有冇搞捻错啊？而家仲系做六嚿水，我会咁样讲咯。 同埋听好多传媒讲咧，话而家咧嗰个经济咧越嚟越好噶咯，好似话就嚟好似好到97咁啊，即系唔系话讲紧呢个礼拜个股市啦，系之前一路好多个月都喺度唱好咯。 你股票好，人工系唔加啊嘛，嗱，扎铁工人系咁。嗱，而家要罢工啦，要希望加人工啦，我当然 support 啦，星期日我一定会到啦，话心你放心啊，呢个遮打花园啊，喂，性工作即系砵兰街真系冇加过，话声俾你听，啊， 同埋 系十年以来未加过，好似十几年未加过，即系仲一流一都系，一流一只有减， 但系咁样对阿牛你唔系应该好事嚟嘅咩？ 你清楚先，你听先。首先咧，对我嚟讲，消费者嘅好事啦，但系对啲性工作者啊、马夫啊，可能甚至个老细都唔系一个好事嚟噶嘛，系咪先？咁佢搵唔到钱啊，咁样就可能冇心机拣女啊，咁样我喺砵兰街想拣件靓女都拣唔到啦。咁啊，仲要谂下噃啊，啲一流一啦，喺砵兰街嗰啲未加过价啦，啲一流一点减价咧？你知啦，我譬如我叫做阿 Coco 咁样啦，呢、這个红啊，呢、這个名红啊，屈下佢唔紧要，我叫 Coco， 咁样我就 而家系23岁，我收800蚊咁样，我当系啦。但呢样嘢点解减价呢？因为随你年纪而增长咧，你个价钱系越低噶嘛，明唔明啊？啊，即系到你如果23岁到你28岁嗰时候，你就唔系收800噶啦，你系收200，可能收300噶啫嘛。你越嚟越平啊嘛，减紧价噶嘛，你嗰啲一流一，知唔知啊？啊，即系一流一就系一流一减价啊，就仲面对竞争，面对啲好多嗰啲外来嘅。不会嚟竞争，当然我冇乜所谓啦，都系对我呢个话好嘅啫。咁搬行街呢啲咁嘅马栏，全部未交价。喂，大佬，喂，生意已经少喎，因为而家大佬好老实，个个都好似我同阿汪咁不上消费噶嘛，大佬，喂，要嫖嗰啲都系大把啦，大佬系咪先？价钱差唔多，我啲仲 service 又仲好过香港嗰啲，我梗系翻大陆消费啦。消费已经。人数已经少啦，我仲要减价，或者冇人工加过。你话几大镬啊？你话喺香港做性工作，你话真系几惨啊？你话系咪先？啊， 同埋而家呢班扎铁工人啊，咁样话加唔到薪咧，其实对呢啲性工作者都会有一个好大嘅影响。 佢唔好话晒佢全部啦，因为标签佢全部都嫖客咧，你唔好，你真系唔系嗰班扎铁工人都有好科好扎牛咁，系咪都好似我咁？啊，但我唔敢话佢个个都嫖。但你知唔知我哋知唔知喺一啲马栏系咪或者一流一嘅地方咧，最中意边一类型嘅客人咧？ 我谂唔会系地盘佬啩？ 错哦，话声俾你听，原来斯斯文文打条特着件恤衫，打条领带，戴副眼镜，攞住个公事包，好似蔡志森咁样嗰啲咧，即系个样子啫。咁蔡志森梗系唔会啦，系嘛？嗰啲同性恋啫嘛，蔡志森系咪先？啊，好似深深咁样嗰啲咧，啊，咁样佢啲咧，原来咧就越咸湿， 系 越多想 service 嘅，即系越唔想走啊！即系嗱林，即系起码譬如嗰、那个。女，我平时我系心心，我做嗰15分钟我就 finish 㗎啦，啊，可能冇添啊，可能做5分钟嘅 finish， 可能5分钟至2分钟，我做2分钟 finish 我死忍烂忍转19万嘅几个花式，咁我都要即系读到书嘅啲人，知唔知啊？读到书，即系合经济原则，你知唔知啊？喂，我俾500蚊，我俾305蚊，我就系搞半个钟，我俾305蚊，如果搞5分钟，我咪好唔抵，黐线嘅，我梗系咩啦？但地盤都唔同喎，啲扎鐵嘅工人啊，嗰啲泥水啊釘板嘅工人啊，或者嗰啲做三行嘅工人，佢為咩呢？佢為求一蝕，佢一埋啦牙，沖完個涼，擔完之後，並輕白龍一二水，佢用曬佢自己嗰個會計啊，唔係用佢嗰條女會計，用佢自己會計，佢係咁喺度搞嘅喎，搞到咧，即係佢希望越快出嘢越好啊，因為咁辛苦我都為出嘢啫，咪出嘢咪算咯，哇！我就日頭。由朝到晚挨到扑晒街，我夜晚仲要做腰部运动，做到腰酸背痛，我梗系唔制啦。我务求出嘢，所以逢系啲低下阶层啊，啲地盘佬啊、三行佬啊、劳动业嗰啲人咧，系吝啬好客嘅，而且唔知点解，可能大家都系啲低微嘅人啦。当然我唔讲得好低微啦，性工作真系好崇高啊，真冇咗我好大镬，好崇高啊，但。即系佢哋肯俾啲少疏爽喎，但系嗰啲戴副眼镜好似阿深深咁嗰啲咧咁样吓，斯文败类样嗰啲咧，咁就唔系啦。哇！我喺350就350咯，仲要俾20蚊 tips 嚟，我啊真系唔制啦。所以原来好多性工作者咧，即系拣斯文客同埋啲粗鲁客嚟嗰时，快粗鲁，因为佢快，平添白流三四下搞掂啦。咁样嗰阵，如果嗰、那个行业咧嚟讲咧，性工作。千祈唔好以貌取人，反而 即系因为可以做多几个，如果快啲嘅。 系啊，因为譬如你五分钟就当一个客嘅话，咁你做五分钟咁一日，即系分八个钟头，你自己计啊，可以做八四三二三十二粒钟啊，咁啊，真系你吹爆就当系，总之你出火咪当系咯，即系甚至我就好，因为今日咧我有个朋友啦，边个名唔可以公开嘅，识得嘅大佬，以前喺人民台 friend 嚟嘅。咁啊，打电话嚟，我讲话，想一留一咁样，啊，咁啊，咁啊，我叫佢睇一四一啦，咁样去 search 下，原来今日一四一冧咗，真系唔好意思，嗰个朋友，下次我会嗌佢出嚟做一集智能手机，嗰啲 friend 嚟嘅，但系佢咁讲我唔知啊，咁佢话想去嫖下啦，玩下啦，咁样。咁我都见佢新丁嚟嘅，佢话点样，我问佢讲啊， 叮当叮当揿钟入门俾钱，你话我唔系成日嚟嘅，嗰、那个女会教你嘅，嗰个女都会教你嘅。当然咧睇下靓唔靓先啦，或者睇多几间先啦，咁、啊、如果一个性工作咧系价钱系浮动啊，得咁紧要，但如果同呢个扎铁工人比咧，性工作者原来系更加惨，你明白？因为佢未交嘅人工可能减咗，一路减紧，生日快乐，生日系快乐啊，个价钱好快咁落啊，你知唔知啊？即系讲到呢一样嘢。 照计，如果咁讲，其实应该你话照计淘汰呢一个扎铁工人之前，首先会淘汰咗班性工作者咯。 咁性工作者始终都有嘅，大佬，因为 系最古老行业， 因为好多唔系古唔古老嘅行业啊，系不断有啲而即系喺大陆申请到嚟香港嗰啲不断有新血加入嘅咁样啊， 一日有咸湿佬啊，一日有 系咯，即系冇工边有求咧，冇人食白粉啊，边有人卖白粉咧？冇人卖白粉，边有人食白粉咧？即系呢啲问题我听过一百万次噶啦，但如果有人有冇人问我，我就可以好完美咁答咗你咯。嗱、但系今日叫做战男手记揾得阿汪上嚟，大佬，即系阿汪系咩人咧？知唔知？即係一個同我一樣都係一個戰男， 戰男 啦，一個戰男。咁當然啦 ，Vicky 就唔係啦嚇啊！ 我 你喺英國有冇搞？ 或者仲未成為啦？ 你英國冇搞啊？你講先啦。 冇嫖過。 冇嫖過都有解翻你聲有冇啊？ 都冇。 係咯。 能力啫，唔係。 咁你就唔入流啦。你只言適宜嗱，所以今日督你去睇 ICQ 係有理由啊，真係咪先啊，我冇咁樣啦。今日開 ICQ 啊，但好似冇乜 ICQ 喎。有人斬下斬下，督一督睇下係咪 ICQ 嚟啦。嗱，今日揾阿汪上嚟，梗系我话明要揸干揸尽佢啊嘛，知唔知啊？要揸到佢咧冇晒嘢讲。 我都储咗几晚噶啦。 上个礼拜不上频道又听你讲，原来喺做厂做精品啊。喂，间厂里边口供三千，我屌，喂，香港人，即系起码你都算高层咧。香港人一去到大陆就算高层噶啦，唔知点解啦，系咪先吓？一定系添啦，唔知点解啊？佢就咁样人工会高啲。咁其實你應該好受嗰邊嗰啲女嘅歡迎㗎喎，即係嗰啲公仔呀，即係你間廠或者你朋友，即係你同你隔離間廠 嗰啲女嗰啲朋友自己開廠嗰啲。 開廠嗰啲好受歡迎㗎喎。有冇糖水滾糖魚先？ 糖水滾糖魚嚟講呢就一定有嘅，但視乎你個糖係幾大啦。如果你話我嚟講呢我就一向咧都唔主张喺嗰度食就喺嗰度屙嘅。 唔系先，我实嚟你我都纠正翻你个问题先。你个糖有几大？即系讲真啦，我有个朋友咧就喺东莞开厂，话声佢熟下三千员工。 系我 你间厂有冇？ 我间厂就其实如果开旺季嘅时候咧就唔止三千员工噶啦，五千都有噶啦。 哇！知咩口供三千啊？话声咧手持玉林啊！你真黐线。点解唔好糖水滚糖鱼 咧？始终我嘅身份就唔系一个老细啦，咁我都系上去做嘢嘅啫。咁上去始终讲到尾都要为份工噶，为个饭碗行先噶嘛。咁沟女呢啲嘢就随意啦，但系始终就好似香港喺 office 咁样，你觉得喺 office 中唔中意谈恋爱咧？咁始终呢啲嘢在一个战男嘅角度嚟讲咧，就唔会特登抗拒咯。 吓、啊，但系。即系你唔抗拒啫， 系 我系讲紧你会唔会主动啊，大佬？ 主动 即系嗱，你而家讲真啦， 系 你呢间厂，你喺度你喺度做嗰间厂啊， 系 朝见口就晚见面， 嗯， 咁仅有一个啊， 擦出火花， 系我杯茶噶嘛，咪先三千件，高峰期有五千件，大佬你摆落你落到去黎明嚟噶，你系大佬，系咪先？即系当然你喺香港就唔 喺香港都接近嘅，我。 唔同嘅，即系大陆嗰啲三千件，香港有咩厂三千件？长江实业都冇，话俾你听， 冇错冇错， 成间都冇，系三千件，三千件，其中有十分一人对你有好嘅系三百条女啊嘛 ，Micky， 三百条女、啊，大佬你真系点都搞晒嗱，三百条女，你仅有一件系你杯茶啩，或者个三千件条女都仅有一件系你杯茶噶嘛，系咪先？咁如果你杯茶？咁你会唔会真係冇糖水滚糖鱼狗噏啊？你呃我恶把鬼我搞四位我嘅话唔糖水滚糖鱼咯，我滚鲨鱼你都黐线，真系你真系你谂下你讲谂下先。 嗱，讲开人数嗰度咧，我尝试下， 等啲网民，如果你想象唔到三千条女究竟有几多咧，我哋咧有一个 六千个波嚟噶嘛， 开玩笑，以前做嘢时喺度开玩笑。如果三千个入边有三分二系唔可以食用，只系三分一你得得杯落，已经系一千人啦。你晚晚唔同，你第一次搞完条女，你要几耐先见得翻佢咧？系两年几三年咁耐，你先搞得翻佢嘅。我哋就成日喺度讲笑嘅咁样啦。 你讲笑啫，你唔会实行啊嘛，大佬。 当然好难啦呢样嘢， 系咪先？真系你想搞就得搞先，即系话三千啊，三分一都一千，但系咪一千个都得俾你搞啫？ 唔难嘅， 呢个系 唔难系咪啊？ 系啦啦， 唔难系咪啊？ 如果嗱，老实讲，你要实行，我觉得系有可能噶，绝对有。 唔系有可能啫，唔难啊，应该咁讲。 系啦，好似牛哥所讲，其实真系唔难。你话我夸，你话我即系比较大胆咁样讲句，系绝对做得到噶。 使唔使啲咩特别招数啊？ 你话讲两句听下啦，教下啲后辈好唔好？ 哦，呢啲唔好讲，大家研究下啲 电梯男嚟 啦。嗱，你话如果首先你要明白，你要沟厂妹嘅时候，首先厂妹系一样咩嚟嘅先？嗱，厂妹咧，大部分咧，佢哋就系喺之前咧都系属于一啲比较偏远、一啲农村嗰度生活。 通常边度咧？ 通常有湖南啊、 四川 啊、广西啊、 四川 啊，系啦，系啦，都系大部分都系呢个地方啦。咁佢哋咧就因为基本上本身通常都系屋企都系做啲耕田啊，唔系赚到好多钱嘅啫。通常都去啲沿海城市打工。咁变咗，因为佢哋本身嘅出身咧就唔系话太有钱啦。咁变咗佢哋咧就教育唔多啦，接受教育唔多啦。咁出到嚟，佢哋都系靠个努力嘅啫。咁变咗思想咧，其实就比较单纯嘅。 唔系乜都唔识。喂，咦你戴只表？试窝全五百几蚊，我成个月人工喎，大佬，真系我都系几中意你嘅，大佬。 系啊，咁同埋譬如话人工嗰方面咧，其实五百几蚊咧就系大部分，譬如话再入少少，但系而家嚟讲咧，因为而家越嚟越难请人，过千啦， 过千啦， 系啦，最最起码都八百噶啦，你话工人嚟讲八百至千零蚊到啦。 系咯，咁你攞住部呢、這个 Sony 爱立信 850i 咁样，三个月人工真系几型咧？你话你谂，你真系我攞部电话就系大佬，真系 冇错，即系等于 喺个虚荣感喺度噶嘛。继续， 即系等于你喺香港突然间有人揸部四五万银嘅电话喺你面前养嚟养去。 我都受沟啦。如果佢我系女，系咪先？ 我系女，我都会受沟噶。系啦啦。咁变咗就话，因为佢哋本身就係话大部分佢哋都係为咗打工，同埋你如果譬如话你上得厂多，你会知道佢哋嘅生活环境其实真係唔係咁好啊。譬如话突然之间，即係个情况就好似突然之间香港突然之间有个李嘉诚个仔阿小超人突然间嚟沟你嗰隻喎，可能夸张少少啦，但都係差无几。 小甜啲未死沟你啦，咁样未用过。 係啦係啦係啦，咁啊佢够唔够甜啊，见仁见智啦。咁 你谂下啦，一个女仔佢住得唔好。即系住嗰啲好似监仓咁样嘅，知唔知啊？好似赤柱咁嘅，石壁监狱咁样嘅。 冇错， 食就食得唔好，俾啲咩烂菜啊、烂猪肉啊、肥猪肉你食啊，大佬冇一餐好食嘅。但系知唔知跟一个香港男人，一个厂头啦，喺上面打工嘅男人，香港人嘅话啊，咁样佢带你出去食，喂，系有骨落地，有汤饮，有啤酒饮，系咪先？喂，你同我一齐住埋，我自己搬出嚟住嘅又好，我自己住边度都好啦，住酒店都好。喂，我一定稳打住空调，大佬啊，你中意去边度？夜晚你都 free 噶。喂，你即系有晒所有沟女嘅条件啊，沟嗰条女系心仪你嘅地方，而且佢就搵一千蚊一个月，而且你系讲紧萬蚊一个月噶嘛。起码啦，系咪啊？ 坐底 系咯，你系十倍人工。喂，讲真，即系垃圾都变判案啦。讲真，系咪先？喂，咁样我点会唔对你有意思啫？ 但系咁会唔会某程度上有种感觉系觉得自己好似即系有你嘅经济能力去剥削紧佢啊？ 唔系剥削佢啊，大佬。喂，系佢想要剥削我啊！调翻转嚟讲，你明唔明白？即系话。我搵一万蚊，咁你搵一千蚊，我可能到时我要俾咗二千蚊家用你，咁你人工就变咗三千蚊㗎啦嘛，系咪啊？汪好扣好似扣个件女，不过就唔系厂妹啊。咁啦，好啦，你要话自己唔会呢个糖水滚糖鱼啦，即系我就唔搵，我永世都唔信啊。你咪糖水滚糖鱼啦，咁样你有冇啲朋友、同事、隔离厂？嗰啲朋友过嚟介你哋啊，心仪你哋厂啲女三千条，你谂下啦，你有三千条， 我自己嗰间厂就有三千条， 嗯， 加埋就六千条，有二分一机会有二千条， 嗯， 我系屌五年我屌唔完啊嘛，有冇咁情况？ 其实系大把嘅，不过咁啱我冇嘅啫，但系我身边咧就充满住呢啲例子噶啦， 嗯， 无论朋友啊、隔离厂啊嗰啲，就算系工人沟翻工人啊，连隔离厂啲男工仔嚟沟我哋啲女工都有噶。 难好多啊嘛，嗰隔离厂啲工人月入一千蚊，同埋大家都系坐紧监， 唔系个个都睇钱嘅，有时有真爱噶嘛。 你仲问咗我 真 爱？ 真爱呢一个项目咧，不在战男手记范围之内噶。 唔好意思啊，呢真爱呢样嘢我哋唔讲。喂，呢样系讲嘅，但唔做嘅啫，话俾你听啊。啊，爱啊做，但系讲真系实践，我唔会实践呢个真爱呢样嘢嘅啊啊，即系点诶？佢哋会用啲乜嘢手法去沟咧？ 一般嚟讲咧，主要都系好简单嘅啫。其实因为基本上，譬如话啦，我当你沟你而家自己厂嗰啲女啦，咁变咗你有时收工嘅时间，通常你做下嘢同佢倾偈，其实冇问题噶。 但系你以权谋私啊嘛，仆街系咁做咯。 系咯，我唔建议其他咁做啦吓。 我建议咁做，以权谋私想沟女唔系咁做。 我要做反方噶嘛。 哦，得 OK， 得。 系咁变咗就譬如话你翻工嘅时间，咁咪撩下佢咯。其实好简单啫，好似撩女咁样啫嘛，系咪先？咁变咗佢哋咧，嗰啲工人好早收工嘅。咁变咗佢哋工人咧，因为始终佢哋收入低啊，佢哋冇咩娱乐或者冇咩活动啊。 嗯 电视啊，甚至乎所以讲嘅电视啊，都系公家一齐睇嘅。 系啊， 系啦，咁变咗就会话，你通常同佢讲，主要都系首先，譬如话，如果你同佢本身唔熟， 嗯， 你想打开佢嘅话题咧，就唔同你去 K 场沟女啦。K 场沟女可能讲电视， 嗯， 系咪？因为佢哋冇电视睇。 哦， 最紧要讲咩咧？讲佢哋嘅老家，讲佢哋乡下嘅生活。 哇！即系要知道晒系咩嘅喎，咁挨唔耳族我都真系唔识讲喎，大佬你死你我都仲知道呢个四川叫熟嘅，其他啊湖南叫湘嘅，其他我都唔知嘅。 咁我谂你又唔使识太多嘅，你问佢跟住大嘴讲，跟住跟住咧牛最叻，跟住 跟住条龙出去咯，哇！好似我继续访问咁样啊啊 ，OK， 继续放得人哋戒心先啦， 我哋戒心先。有啲方法咧， 就係、是、咧，譬如話講下，通常好簡單。譬如喺大陸，譬如交際應酬，最中意問你邊度鄉下噶啦。譬如佢講去鄉下嘅，佢唔識嘅，你咪問佢咯。好似香港咁樣，撩女都係噶，落巴係咪先？總之唔使怕你唔識噶，僅有嘢你唔識噶，你唔識你咪問佢咯。如果佢對你有意思，佢自然會解釋俾你聽噶，係咪先？如果佢直頭騷都唔騷你嘅，咁你冇計啦，唯有 next 噶啦，係咪先？咁基本上講呢樣嘢，基本上因為佢見你係香港人， 嗯。 佢一定会好主动咁答你嘅， 点解咧？ 九成可以讲， 即系搏沟定系点样咧？其实， 大部分咧，因为佢哋本身，譬如话，本身其实出得嚟呢一个工厂做，叫做向外厂啦吓，喺、自己内陆嘅屋乡下，咁变咗佢哋都系为生计啊嗰啲嘢嘅啫。咁其实讲真，女仔边个唔想嫁得好啊？突然间，譬如有个有钱嘅叫做香，喺佢哋相对嚟讲叫有钱啦、叫香港人。将要有文化有知识，起码佢哋觉得会有风度。 佢觉得啦，记住啊。 系啦，佢哋觉得，即系相比起佢，可能佢身边嗰啲男仔啦，咁哇，突然间好似有个王子喺你身边出现，咁变咗话边有女仔唔想噶？ 阿 Micky， 你要谂下，你要谂下一样嘢，一个同乡，即系牛几粒忌，烂身烂世，须又唔剃，鼻涕又有啲污污糟糟，香港人。朝头早翻工，佢都要梳梳头先啊，大佬。 香港人你之后搭个小巴，好多都牛几粒记啊，同你讲啲差唔多。 你唔同噶，但你翻到大陆咧，个个香港人咧都当自己系一个 光环啦， 但系自然光环喺度噶嘛，咪先至扮得到出嚟嘅呢啲，真系即系嗰条女嗰个公仔一见到你，同埋见到佢隔篱厂嗰条仔，点？即系有一比啊！我谂我有应该明白噶，有点有一比啊，唔系话就咁噏噶系嘛？好啦，唔讲呢样嘢啦。咁有冇成功例子咧？即系成功咗之后，会唔会即系你啲同事啊，或者啲朋友啊，甚至你自己啦，即系你朋友啦、你自己即系你朋友啦吓，你朋友即系你朋友啦你同事都系你朋友啦。OK 有冇有啲成功例子沟到？跟住叫佢你唔嚟，唔使做啦，仆你个街，你搵一千蚊，我养你。 呢方面咧大有人在，主要睇下嗰个男方咧，其实系认真定系玩啦、有啲人，譬如话佢系玩， 睇嗰个系 Micky 定系牛啦咁样。 系啦，冇错。如果系 Micky 嘅， 咁就可能会好认真咁样同个女人讲，咁就话唉你唔好做啦，包起你啦，系咪先？一千零蚊咁，我求其租间屋千零蚊，咁俾埋呢个份量你一千蚊， 系咯， 二千银可能喺佢份量入边， 跌都跌咗啦，大佬 跌咗啦，真系。 调翻转买俾佢，因为人工唔系高嘅，但系我巴摊我啲钱我都够俾啦，大佬。 咁变咧就会话可能就会有呢个情况啦，但系咧，譬如话如果系牛哥嘅， 嗯， 佢可能会有另外一种想法，可能佢会觉得。佢驚影響到佢做嘢，佢都會搵條女喺外邊，約條女外邊都會包起佢。 嗯， 甚至乎以我所知，有啲老細級嘅， 嗯， 可能佢有管理層，但又可能未係真係老細話曬所有事可以 經理級啦。 係啦，冇錯，佢直頭會反而咧會同其他廠 friend 嘅，譬如話我有條女，我溝咗佢，我諗住長包， 嗯， 但係我又唔想佢冇嘢做， 嗯， 哎，不如拍硬檔請我條女嚟， 咦掂喎，即係話。我包嘅女，就由你去抢， 系啦。 咁我自己另外俾我嗰条女，我唔理啦。你要包嘅女，就埋嚟我嗰间厂嗰度做。 冇错。 咦？咁样真系啊，真系老细，真系老细啦！知咩位老细啊？唔系真系老细啊，真系谂得通啊！或者 真系要学到嘢噶， 学到嘢、啊。即系话我，譬如我想沟七台啲女啊，咁样我就叫阿笔仔出粮俾佢，咁我就埋嚟沟佢。系啱啱。喂，好可惜，七台冇女 ，OK 啊，系 嗱，大陆嘅公仔咁样，你知啦，呢度唔系净系讲沟噶嘛，讲夜游啊嘛，大佬，大佬净系讲沟，咪啲人听你啫，系咪先？ 冇错冇错， 有冇啲公仔搵外快咧？ 一定有， 我知好多。 基本上咧，嗱，有两种嘅，第一种咧，就系、是、你直接喺夜场嗰度搵到。咁呢啲呢通常呢因为佢哋年纪呢比较细啊，讲真嗰啲所谓嘅大陆叫打工妹啦，嗰啲打工妹基本上啲场呢大部分呢都唔系我哋讲开嗰啲二五八嘅， 嗯， 即系真系年纪比较细或者真系未成年。 其实钱唔会二五八，你话你唔会有冇人？ 三五， 哇！而家即刻去又冇咁多啦，收线喂，唔好做啦，嗱，我继续 系一三五场嗰度，通常你见到嗰啲大部分都系厂妹嚟嘅， 我都日头我做厂。 冇错啦，日头就做厂，夜晚出嚟做第二班，做夜班，系啦，咁 即系冚家铲。我话我搞咁耐咧，佢咁样嗰啲所谓卡拉 OK 未试过啲衫，真系要试下。 下次有机会一齐上去试下。 系啦，我 book 咗你啊，我都可以讲有一单 case 嘅。我有一个朋友咧，就喺大陆做玩具噶啦，唔系杰斯仔啊，话声俾你啊，我唔识杰斯仔个朋友噶。佢啊又係做啲玩具公仔咁樣，咁佢咧有日咧就同啲隔離廠啲客咧， 係 就應酬食完飯咁我啲朋友老婆嘅咁啊有人嬲話佢不如去卡拉 OK 唱歌啊，咁你知啦，喺東莞嗰啲卡拉 OK 邊係唱歌卡拉 OK 啊，佢色情卡拉 OK 嚟噶嘛，係咁一三五嗰啲係咪啊？係一三五嗰啲啦，我真係要去嗱，咁一三五嗰啲，咁我朋友坐低咗喺間房度啦，咁啊。啊，揀女啦， 系 一开门就见到，咦，屌你老，你睇睇睇女开门啫嘛，开门，咦，嗰三条女咪我公司我间厂嗰啲，我后宫三千嗰其中嗰三个，真系有，但嗰三条一见到佢，一见到佢个太子爷啦， 系，弹开， 即刻就走， 弹狗仗院，呢啲情况我都见过， 即刻就走，咁样我个 friend 咧，即系你知，近得我多都系一个有情有义嘅人噶嘛，咁我 friend 咧就走去同嗰个女仔讲，咁啊嗰第二日啦就话。唔使驚啊，我唔會講啊，下次你開公開聲呢句我加上去嘅啫，呢句我乜我朋友嘅啫，下次有機會約呢個朋友上嚟就同你傾下啊，即係如果係真係有嘅，即係而且係唔少， 冇錯。 除咗卡拉 OK 之外，仲有冇其他呢？ 仲有一啲呢就比較遠少少，嗰啲呢就係你直接要透過某啲關係，然之後識到某啲蛇頭，咁有啲所謂嘅蛇頭呢，其實呢就專門類似扯皮條。 嗯， 但系咧佢就唔系直头夜场嗰度揾女嘅，佢就喺啲工厂嗰度，自己有一个渠道咧，有一个联络网咧，可以联络到入边啲厂妹出嚟做。嗰啲咧通常咧比较新鲜， 嗯， 同埋咧质素比较高嘅，就唔同你一三五场度揾到啲厂女嘅。 哦，一三五场嗰啲就唔得嘅。 一三五场嗰啲唔系唔得，但系质素咧可能未必咁高，或者可能会话中间有啲嘢佢係自己譬如话踩两边都唔出奇㗎。但係通常经蛇头嗰啲呢質素一定有返唔上。 啊 ,Mickey, 你諗下啦。有人揀过嘅好过自戰㗎嘛。明唔明啊，有人揀过揀係質素会好少少啦。 系咪先？冇人拣嗰啲自己走入卡拉 OK， 卡拉 OK 打开门做生意，多多女都要噶嘛。 我都系自荐嘅。 我你系自荐噶，所以差少少咯。到而家你都未可以埋个 pen 佬去睇咪，系咪先？呢个节目都用我自己推嘅，咁系咪？所以咪差少少咯。应该系你睇咪，我睇 ICQ 噶嘛。反转系咪先？系、其实买 ICQ 读下嘅。 有啊。 啊，讲下先啦。 好。咁第一位咧就系呢、這个唔知唔读佢个名咧，就是、山水做个烟字隔篱嗰边个 咩名啊？ 烟 啦，就系烟啦，烟啦，就烟啦。 就系、是、啊，唔好意思啊，我 是但啦，唔紧要啊，啲网民真系 我啲网民咁傻。 就系、是、喂牛哥你好啊，我想问星期日约咗个 QQ 女出嚟深圳，有冇啲地方可以一齐出去啊？ 嗱、你想嗱，我想知道一样嘢啦，你星期日约深圳嗰个深圳妹，系喺住边度先吓？咁、啊、你系谂住玩啲咩嘢先？啊、你系谂住怼冧佢啊，搵到灌佢啊，定系去嗰啲揈头场揈佢啊？咁你咁样要分啦、啊。如果你系谂住戒下嘅，其实出得嚟玩咧已经好啊，不如预埋我先啦。屌星期日，我都系唔去扎铁嗰度，好简单啫。啊，你咪约佢本色啦、啊，春东元路台湾花园附近有一间叫本色酒吧。嗱、啊，我成日去噶啦，嗰间就比较斯文啲嘅。当然啦，嗰间就系好多国内人去嘅，咁啊全部讲国语。但系咧，嗰度咧就真系冇咁杂嘅。咁而且三楼啊，好似系，即系唔系，总之佢又少四层嘅本色吧，咁样就四层、一层咧就系live band 啊，即系弹晒自己弹 band 嘅。咁喺个 live band 系好好气氛嘅。咁咧喺嗰度一齐跳舞一齐玩咧就比较好嘅。咁食饭咧。亦嘅首先，嗱我教你个绝招，唔知佢饮饮酒啊，同佢食啲辣嘢，越辣就越好。四川菜，当然就食四川妹都同佢食四川菜，越辣就越好。但辣之余都会饮酒，饮、啤酒，因为原来咧饮完食完辣嘢，饮完啤酒咧系容易上头，容易醉啲噶。 如果顶醉咗自己咁点算？ 嗱，我不嬲都咁讲啊，啲酒系渡女唔系渡自己嘅 ，OK？ 你自己喺度搵位酒啦，系咪先？啊，咁我唔会叫你请佢食平头嘅，系嘛？当然，如果你想嘅话，你咪去啲平头场咯，大乜豪嗰啲啦，吓、啊、咁你搵个灯头嘅随时有噶啦。而且嗱、啊，星期日去啊，你九点钟我谂你好去到本色酒吧啦。我今日咁唔系冇位啊，话声俾你听。咁系啊，或者我都去本色酒吧咧撞一撞我，话声星期日。咁我都唔系扎铁嗰度啦。哦、啊，讲笑啫啊。啊，就系、咁样咯。咁样如果譬如你系想去同佢去一啲其他地方，或者去啲啊，仲有一样，千祈唔好东门啊！ 系， 千万不要去东门。东门基本上就我嚟买嘢俾佢嗰啲使钱，带少少小礼物。 系 啊，带啲Kitty Quala都好啦。咁第一次见面话，不好意思，我第一次见面，送你间公司作为留念啦，咁样啊，留念唔识讲啊，作为留念啦。咁佢受嘅，佢一定开心噶、哦。啊，咁你咪尽量俾啲风度咯，请啊，请紧噶啦，你乜嘢都请噶啦。咁你食饭咪？啊，去巴蜀峰啊，巴蜀峰啊，喺呢个新皇朝酒店对面有间叫巴蜀峰，食四川嘢好辣嘅，我叫超级食辣嘅啦，我顶唔到三啖辣子骨啊！话声俾你听，嗱，可以咁玩，但系因为我想知道你呢个位网友系想点样玩法啊？而家你谂住系同佢劈酒入唔同劈酒玩法，你谂住放长线钓大鱼，亦都可以，你可以去东湖宾馆啊，都系东湖公园啊。如果你系想真系想即晚搞佢，你试下出二线啦。出二线，即系话你唔好喺香，你唔好系一线啊。佢如果佢住一线，你唔好一线搞，因为佢容易翻屋企啊嘛。你试下去保安啦，我同佢去长隆水上世界啊，我同你去呢、這个远少少嘅啊，我去广州玩。如果你咁难肯跟你咧，佢冇得走啊嘛，你明白？冇得走，你咪掂晒咯。啊，咁我当然我知道你系点样搞法啦，就仲有一样嘢，你见过个样未先？啊，视频过先啦、啊，大佬，我试过啲濑个嘢噶啦，俾上我睇，简直货不对版啊！咁嘅服务态度完全唔掂啊！啲 QQ 妹话声俾你听 ，OK， 有冇其他嘢先？ 啊，跟住咧，仲有呢个 Peter Pan 1234，佢就话砵兰街冇得加价，系因为中国输出通缩。 而家人民币高企啊，大佬，唔关事啊，即系我想讲，因为你砵兰街嗰啲女仔咧，系点样咧？有佢喺香港有 agent， 就揾国内嘅 agent， 由嗰啲 agent 咧就揾啲女落嚟俾香港 agent 去做砵兰街嘅性工作嘅，咁、啊、因为系咁样咧，所以咧 个价钱是定晒㗎啦。总之一定是头100个客是未那个女仔是冇可能有钱嘅，是冇钱嘅。咁当然啦，个香港嘅 agent 就可能要搵可能啲办证件费啊嗰啲就拒出啦。但係佢出咗咁多钱嘅话呢，全部都系由嗰条女就冇钱攞㗎啦。咁样首先当然啦，而家点解嚟香港質素低呢？因为可能有更加多嘅选择啦。譬如我去珠海啦，甚至我去一啲文莱啦，咁样咁佢有选择，佢未必嚟香港。但係如果嗰个国内嗰个 agent 嗰个鸡头啦，国内嘅鸡头系搵得好嘅呢，因为大陆嘅女太多，咁呢一定都系可以搵到啲好嘅質素过嚟嘅。OK， 仲有冇其他 ICQ？ 同埋 Raymond 就话135是什么？ 135就真系坐台100 过夜， 唔系500 1Q 就1Q300过夜500或者135 2500呢就真系坐台 200 1Q 就500过夜 就 800、 我想问一个问题， 是 其实呢样嘢系全我谂好多网民都想知道， 是 呢个题外话嚟， 是 过夜点为之过夜先？ 过夜即系几多 Q 先啫？ 系呢好问题啦。 过夜嚟讲呢就係由你带嗰条女入房，无论你之前譬如可能唱 K 啊落啲都好，至到第二朝你放佢走之前任你做几多 Q 都得。 咁深深嗰啲 为之过夜啦。 係啦。但係讲真啦，在商言商啦，你一个人咪整整做三 Q， 你唔好扯尽啦，你唔好做你唔好做深深囉，你唔好做深深。你应该你是一个好的客人呢，你应该做一个地盘佬，你饰演一个地盘佬，平拎白蓝做咗，我是想要用我做多 Q 囉，我想要做多 Q， 三 Q 乜都够啦讲咋。 但如果你一晚做十几次地盘佬呢， 嗱咁样讲咗某程度我唔该你俾 tips 俾多啲囉讲真。你是应该俾 tips 㗎嘛讲真是不是仲有乜嘢 ?ICQ 得咁多一阵。 咁即係我上次讲过呢，除咗2500仲有呢、這个同阿傑斯仔讲个咩制呀，咩八一制。 傑斯仔讲嗰个叫 281制。281制。200蚊坐台。 係呀。 800蚊一 Q。1000蚊过夜都黐线嘅，真係。唔係都过夜啦，即係话。 512我都试过。 咩 ?512。 即係500坐台。 881Q。 坐过边个嚟呀？一流叔二呀。 呢啲呢我都系跟啲老细去嘅啫。 我想问下阿 Ron 你啦，个价钱相差咁远啦，由135去到500都有啦。 系 其实 中间啲女有咩分别？ 質素上系咪真系有分 別？好问题。 質素上呢，呢啲嘢你其实呢讲真系要比较过先知嘅。但系以我个人睇法呢 ,512 嗰啲呢就質素呢一定有保证。所谓讲緊嘅 model 款啦，即係全部都腳長長啊，眼大大啊，樣靚靚啊嗰啲啊，總之你要即係就算佢係肥妹啊，佢都係一個靚嘅肥妹嚟嘅。咁但係有時呢，嗱你又唔好以為一定係要咁貴先到，有時呢某啲大場啊或者靚場嗰啲呢 ,258 呢嘅質素都有。 都唔差㗎喎，話聲俾你。所以800同1200都係同一個女仔嚟㗎咋。 係啊， 可能同一個女仔嚟㗎。只係佢可能去咗1200嗰度先。咁樣我咁解咗。都係一個雞頭理論喎，我喺大陸嘅係做雞頭，我嚟香港係咩女我唔知道，可能你嚟過一啲靚過曬澳門嗰個女都唔出奇嘅，睇個雞頭係咩咋嘛，一樣嘅嘛。 咁即係某程度上日上去玩都係睇彩數喎。 絕對係。 同埋點解要聽戰男手機呢？就係因為你知道我哋呢啲比較有經驗，譬如牛哥啊， 冇㗎，我第一次㗎咋， 阿 Ron 哥嚟到 咁樣，我唔係咁講嘅，咁樣變咗就聽咗行少好多冤枉路，係啦，咁無論啊呢個時間啊同埋金錢都係慳翻好多嘅。 Peter Pan 1234咧就回應咗啊， 好， 佢又話全世界經濟都係中國有多嘅嘢，就做賤國家，中國唔夠嘅就多多都有得升。 哦，唔係咁樣嘅講真。人離鄉賤喎其實。 冇錯啦。 真係喎。你真係講真啦，係你哋啲香港阿汪，你啲香港人去大陸嗰啲佢係需求問題啫。佢有乜嘢離鄉唔賤嘅。就算你係我係一個四川喺呢個農地耕種嘅女仔，我搵20蚊一日。 咁我嚟到呢、這个讲呢、這个东莞，我搵$100日，大佬你做嘢辛苦个农村，辛苦取士，辛苦个农村啊，大佬唔系你问阿汪文志 系 赶起货上嚟，通宵达旦嘅、啊、大佬做到扑街噶，嗰啲女真好惨啊，人离乡系贱噶，系做到真系贱到扑街咁。咁你除咗你人工可能多少少之外，你嘅體力同埋多咗好多。 冇錯， 即係呢樣其實唔關嗰、那個中國嗰、那個 通脹、啊、 通脹問題。 通縮啦、啊。 但如果譬如中國通脹係真係好，佢自己國內可以自己喺四川可以自給自足，嗰條女絕對唔會過嚟深圳。 冇錯。 啊，佢可能會去到好啲地方，或者上海，或者北京，絕對唔會嚟國呢個東莞去打呢份咁嘅工。啊、我又可以讲下厂妹啊、南山 系 啊，因为我呢个好贴近新闻噶嘛，啱啱落完酸雨 系 啊，即系个新嘅地方咧，一个工厂区， 冇错， 一个工厂嘅工业区，除咗电力厂之外，有好多厂喺度。咁咧，南山有啲类似 disco 形式嘅卡啦，我卡拉 OK 形式嘅加 disco 乜柒都有啦，总之啊喺个场里边咁啊。唔系又唔好大家嘅啫，装饰又唔算好华丽嘅啫。咁有啲公仔咧放工咧，啊就几个人一齐去，咁啊买杯啤酒，一人一杯嘅啫。啊，嗰度可能讲系10蚊至15蚊一杯啤酒，好平嘅啫。啊，咁啊坐低等老欧嘅。咁如果好似我哋啲咩去开乜乜世界啊，清清乜乜咁嘅咧吓，咁样啊租咗间屋嘅，咁我咪落去嗰啲地方去闹女咯，嗰啲叫闹女啦吓，闹到咁啊，咁坐又系几个人，譬如我同阿 Won 啊，话 Micky 一坐低咁样啊倾下偈啊，咁啊饮下酒，咁啊可以聊隔篱啲女嘅，佢肯同你玩咧，你嗰晚就可以搞得佢嘅。 咁样嚟讲，咁咪仲好过去玩？ 啊，咁唔同，唔系咁，即系你知啦，锯树嘅人多，好似我哋呢啲咁嘅人上去锯树嘅人多，吓，即系种，即系啲树唔够多，可能真系可能好快已经俾其他人锯咗，即系净止你一个香港人去咩？而家深圳好多大款，好香港深圳好多都揾到一啲钱嘅人都会去玩噶。系咪先？咁个个都系竞争，去到咁劲嘅冇计噶。咁你就自然斗手快咯，斗脚长咯。 睇你搵把刀仔去锯，定搵把大锯去锯 啊？咁样当然啦，你贴咗1000蚊纸喺个额头度，永远好啲啊。当然啦，咁样喺嗰度咧，好多酒店啊，好多宾馆住嘅，咁样唯一就都系清清乜乜世界嗰啲地方啦吓。咁啊，300几蚊佢比较贵嘅，住树屋啊贵啦。咁你去其他啲宾馆 啦， 啊100零蚊嘅欢乐龙啊咁样， 欢乐 X X 乐谷啦。 哦，系啦，即系仲有咧，系一样除咗去滚之外啊，即系欢乐谷啦，就唔系讲呢个，你呢个地方唔系讲，系啊，又系一个沟女圣地。 系啊系啊， 仲系一个主题公园， 嗯， 都系好多厂妹咧会放咗工去玩下嘅。 冇错。 嗱，你仲好，你悭翻入场费。入到去咪一齊玩囉，係咪先？你小巴過山車驚㗎嘛，大佬你真係咪，即係哇，你啲草莓十年都未玩過一次啊，過山車可能一世未玩過驚㗎。咁樣你咪同個兒話傾下，好容易，又係好容易買到欄嘅。 仲有一招呢，我想建議俾啲網友嘅，譬如話你去到呢啲主題公園呢，通常佢有好多草莓，通常呢都係幾個女仔自己去嘅。咁譬如你想同佢哋打開話題點樣呢，咁呢有一個辦法，就係話見佢哋，通常佢哋啲女仔去親呢啲呢，搞到好大工程，又帶相機又成，你見佢哋影相嘅時候，你走過去幫佢哋幾個女仔影相嘅時候順手賤咁講幾句㗎啦，係咪先講得兩講咪一齊玩囉。 即係賤男真有個格嘅，我都係咁做㗎但係我唔係我帶定自己帶部相機去，我呢個24小時帶住部相機，大家都知㗎啦。即係美其然就話幫埋啲快 video 拍下啲主持人嘅啫，其實根本就唔係啦，方便我隨時攞出嚟影相啦，係咪咁可唔可以一齊影相呀，或者叫 BookQ 叫女幫你揸機。叫女幫你揸機咁，哎呀咁不如我幫你影下啦。咁轉個頭咪又最緊要咩呢，係有話題。 冇錯。 剔到個話題就一定有啦。 嗯。 啊其實呢今日呢我哋時間又未夠1個鐘頭嘅，但係呢我哋趕住尾後面啦， 呢個特別節目喎， 嗰啲 ICQ 我哋 咁讀埋個 ICQ 之後，我哋盡快完咗佢，唔好阻阿梁國祥咁多時間。OK， 好。咁頭先咧講開人民幣啦，咁阿 Raymond 就問阿牛哥，人民幣升了，夜場有冇貴了？ 係啊，真係大鑊，即係夜場就冇貴嘅。都是如果258就玩258就是可能135玩135啦，可能啊呢样冇贵。即係佢话冇贵啫，但我哋消费贵咗㗎噃。但係呢、這个落马洲呢个通道一开 係 大镬。行去水位唔使15分钟。我可以预言话你听，你唔好再諗住喺水位可以搵136制。水位136㗎、136制你唔好諗住搵啦。我可以預言話俾你聽，三個月之內水圍一定係二五百制，真係大鑊嗱，即刻加㗎。未必係因為嗰個人民幣嘅波幅令你加，太多人去呢亦都會令你加。 個供求關係應該 係。你諗下十五分鐘去水圍呀、大佬。水圍得兩間卡啦，兩間大嘅卡啦 ,ok 呀。 咁係呀，如果你譬如話住開上水粉嶺嗰啲，你真係仲快過出旺角㗎喎。 你諗下幾恐怖大佬，我仲有嗰啲咩巴士去。喂，我真係平過喺大陸喺呢個我搭車去呢個旺角。 砵蘭街。 砵蘭街搞啦講真。喂，佢一定貴呀。我可以預言俾你聽，平時嘅場可能係保持返以前嘅質素，以前嘅價錢。貴都貴50至100嘅啫，咁其實出嚟玩100幾十唔緊要喎。但我話俾你聽，水圍我起碼我覺得如果過夜起碼加200。起碼加200。因為真係方便到行15分鐘㗎。 嗯。 即係嗰陣啦，好多人你話夜晚我點會行15分鐘㗎，你朝頭早咪搭你夜晚咪搭車去囉，你近朝頭早近返嚟㗎嘛。 嗯。 喂，我諗住水圍啊黃江一帶呢嘅夜場呢全部起碼加每個場起起碼加200。如果那個平過200㗎，你真唔好搞，肯定啲女豬個乜。 咁睇嚟各位有志救國嘅網友將來都會多少少難度㗎㗎。喺呢個匯率方面。 唔係其實有好地方嘅遠少少啦。肯唔肯立係好簡單星期六咁佢去惠東啦惠東。 嗯。 我遲咗位就會講下，我成日講我鋪排緊講惠東。啊啲我又有加油加油覺得好正啦，其實真係好正話聲你聽。啊因為我有惠東少啲人啦，有啲雞頭咁樣啦。啊咁樣真係好正啦。總之呢如果你哋真係留意智能手機呢，我有咩嘢新嘅發展啊咁樣都會話聲你聽。但節目完之前。 仲有一個 ICQ。 講埋先。 嗱咁 Raymond 老師就問咗135係咩啦。咁我想知道呢可唔可以同 friend 玩交換？ 嗱，咁就睇下個 friend 肯唔肯嘅啫，同埋條女肯唔肯嘅啫。啊，俾多 睇人嘅， 你俾多啲錢，條女一定肯，一定肯。嗱，我有單 case 喺羅密斯賓館啊，咁咧就我朋友就上去租咗間房，兩個朋友咁啊兩張牀噶嘛，咁樣租間房諗住出去溝女，咁啊一坐低電話又到，咁啊嚟咗兩件都頗為標誌嘅女士啦，跟住每人砌一件啦，即場砌㗎啦，你知啦，出嚟玩嘅梗係冇唔尷尬呢，其實我呢個朋友仲賤過我㗎嘛，係咪先。搞完之後玩換砌召喚囉，開樓你都話唔砌唔得㗎唔得㗎唔得㗎，加多50即電 50就得㗎啦。 係呀、喂佢上門都係200咋嘛，大佬博一次啲200，我俾多四分一銀俾咗四分一人錢啊，大佬啲係咩？嗱，最後真係最後啦，我想講一樣嘢，我以前喺智能手機都講過，如冇咁大個頭，唔好戴咁大頂帽。你要同個大陸個女人結婚，我都希望你同你得到你啲家人同意，即係好似啱啱嗰壇嘢，你抌低個女嗰啲，真係完全唔係人做。你自己攞工攞中援，何攞中援？你坦白同佢講，我都覺得嗰條女會 support 你嘅，如果鍾意你嘅話，但係你七十幾死埋，咁你諗下個三十零歲嘅太太點算呢？嗰八歲個女點算呢？咁樣呢樣嘢真係我智能手機其實講過好多次，即係唔好呃人，而且就算你做任何一樣嘢，就算話譬如我想去返大陸結婚，我都要同我屋企人講下先，我都係我老豆老母講下先，即係起碼得到人同意，唔好立亂嘩搞就搞，咁樣真係只會害死人。今日嘅中局就完啦。咁好多謝 Vicky 啦， 好多謝阿 Won 啦，咁樣阿 Won 我再同你商量下，睇下次下次係就嗌你啊，定係嗌阿 Ming 啊，定阿細，咁唔知細咩我唔記得咗啦。即係其實 又或者一齊啦， 又或者一齊啦咁樣。嗱 ，Vicky， 嗱今日特登啊， 我又想講講 試一試你嘅咁樣，你今日覺得點啊？ 我想講講嘅就係、是、聽完今日節目啦，咁咁多位聽眾都知道啦，即係阿牛啊、Ron 呢啲咧，戰男咧，戰得你都係好有道義噶。 道唔道義唔緊要嘅，有時靚講起靚女咧，就冇一定冇道義。嗱、我係想講啦，今日咧其實阿 Vicky 咧就係、是、呢個讀緊書嘅，咁樣我特登咧就特地捉佢嚟做一集節目，等佢試下睇下佢個反應係點樣。我話啫，嗱我就唔滿意噶啦。下次我有機會咧，過幾個喺呢個我又屈你一集噶啦，啊咁你下次要準備，因為咧講真咧，做節目咧，做得 media 咧咁樣好突發事件，嗱、今日係你一個嚟啲 My Villa 實習嘅考驗，啊梁錦祥都唔知嘅話聲咧，我特登唔講，希望下次你永遠都有呢個心理準備咧，有啲突發嘢就 OK 啦，好簡單，因為My Villa 有啲主持頭暈身興。我突然間我就飛出嚟㗎啦，我就可以即刻做個節目，好似梁錦祥咁囉。起碼有一個咁嘅人呢，你先至可以一個成功嘅 media 人嚟嘅 ,ok? 知道明白。 好怪得啦，咁節目差唔多啦，等聽睇一陣間個特備節目啦。啊 ,ok, 係咁，拜拜。 拜拜。